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下半段。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留学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美国 ACI 南加州教育学院的校长郭培军，郭校长。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史坦纳教育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校长柴佳琪，柴校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上半段聊了一下，就是在留学之前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其实从文化上语言上，这其实是最重要的，能够出国留学的一个必备的基础。有时候并不是说你在全国奥数拿了什么样的奖，因为到那边你肯定基本大部分的孩子如果学习不太差的话都是学霸级的，但是呢反而是在文化上面，如果是语言不过关，文化不过关，可能会导致他的学习进度会有一种事倍功半的状态。但是呢在出国留学之前，很多家长都说我想让孩子先试试啊。刚才我们在上面的最后其实也谈到了，就是说我们想试一试是不是要带孩子出去。国内现在啊游学很多，游学非常多，学校也有组织，然后旅行社也有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学都有。但是呢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有的游学没有效果，但有的就会觉得哎出去以后孩子对国外感兴趣，对这种教学模式也感兴趣，这个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究竟这个不同在哪儿？因为两位是业内人士，可以给我们揭一下黑幕嘛，也可以讲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游学才算好游学。 好， 谁先？ 好，那我先讲好了。对于这个游学啊，学生来这边，所谓留学是留下来哈，就留在美国这边来学习，这叫留学。那游学的话，你从字面上就了解的话，它是游，这个游代表一点观光，就旅游的意味。所以它本身的心态上调整的就是一个短期来这边稍微接触一下美国这个学习的文化，那他就要回去了。但是常常是因为这样子，学生没有弄清楚，说今天你的游学就是你将来的留学可能打下一个基础，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我们曾经带着学生去参访东岸这些大学，包括这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或 MIT 麻省理工，这些学生就是因为去了这些顶尖学府以后呢，再回到洛杉矶这个原来就读的学校里面，开始他的一次发狂一样的要进这 MIT， 他自己讲说我非常喜欢 MIT 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竭尽所有的努力我要进这学校。在这个之前他念书就是成绩还可以，不错，算是好成绩，但是不是拔尖的成绩，但是因为对他来讲，他等于是这个游学是因为游到了这个 MIT 麻省理工去，他看到这个学校里面的介绍、学校的环境，跟这边学校的人接触以后了，回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最后如愿以偿拿了全额奖学金，申请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去念书了。他自己跟我们回应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这些学校对他感觉的这个感觉，只是从书本上、从影片上面理解到了，当你自己身历其境，亲自到了这种高等学府里面，你整个心里会被这个学术的氛围环境震撼到了，尤其跟这边人、跟那边教授、老师啊，或者是学生有一些就是零距离的接触或沟通的时候呢，他这个心念完全产生出来，这就是我要的学校。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读麻省理工或读哈佛大学，但是对于从国内的学生，如果是你有机会到美国来啊，从西岸的学校或东岸的学校能够去走一回，我想这些是比你一般说到了美国来急的去吃奥特莱斯去购物啊，或者到 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啊、迪士尼去跑一圈，你的收获肯定是会大很多，因为他在你的心理上面对观念上对你的三观，就你的人生观、国际观、价值观，开始让你去有一个反思的机会，让你知道你真正来美国你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你看到这些学校，看一个学校是从它的过去看到现在看到未来，意思过去是历史，现在就是你入学读书这段时间，而未来就是毕业，从这个学校当跳板毕业以后，你是到一个更好的更高的学府，或者就进入到职场，就去开始找工作。那这些都是属于学生要来美国念书心理所具备的一个叫成熟的心理状态跟条件。大部分的学生呢，家长都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他的托福、他的 SAT 或者 GRE 这种标准考试，而忘了就是学生真正关键在于说你的心理状态是不是适合出国留学。所以等于想说前置作业非常重要，包括你有机会先来美国去看一下这个学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看过美国的学校，看过美国的环境，那你再想想看，你这是你喜欢的地方，接下来你来念书的时候心先带到美国，人再带过来，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好得很多的。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游学的项目，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可能无效的游学是不是就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可能就是在学校里转一圈，然后拍拍照片，好像这个游学就已经结束了。而更重要的游学的点，是不是应该在游学项目中体现到，比如说我一定要进入这个学校的课堂，我们有跟教授、学生、老师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他们会给我们做一个普及性的上课，是不是才是一个有效的游学？或者说我一定要住，不要住在酒店，要住当地人家里，这才是一个游学。 这个游学来讲，你就是跟这个学校接触，我们一个是讲广度，一个是讲宽度哈。广度就是对这个学校跟你所有生活的机能接触到的人，他不一定是学术作为基础上的接触，但是事实上他是跟你是有沟通有交流就是你所居住的城市，你所居住的社区小区，你接触到从吃饭从到这个去购物，或者说生活上面接触到银行里面人，都算你的广义的游学里面接触一部分。那从重的来讲，深度来讲，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在这个学校里所提供你学习的这个课程，这课程安排的是不是很经典很好，是让你能够对学习这件事情产生认同感，产生一种热情，产生我真的想来这个学校或者跟他同级的学校里念书。那这个因素呢，会让学生觉得说我对这件事情投入。我常常问学生这件事情，包括申请大学或者说考 SAT 考试，准备你的这个学校学业成绩， 满分是十分，请问你用了几分的力在准备？我得到答案，绝大多数学生在第一次问他的时候就五分六分，少的话有三分的力，很少会跟人讲说我是用九分十分的力来准备，意思每个学生都不是拿了全力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只用了一半的力气，你怎么希望得到全部的结果？所以学习对做梦，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确认目标是非常重要，先从目标找到定位定向，那再找你的方法，再找你的工具，再找你旁边的人给你协助跟指引。那从游学到留学这件过程来讲的话，当然所谓的游学包括了参访大学，包括了看这边的社区，了解这边就业市场生活的形态，当然很多的法律习俗这些都一并都要都能够及时能够掌握。接下来以后来美国真正念书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事半功倍了。 那么对于这个游学上来说，柴校长，你觉得出去多长时间游学会比较好？是半个月、一个月，还是时间更长？ 其实从游学，从您刚刚说到像我们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办游学的这一个项目，如果是从上大学之前申请大学的一个去看学校，我觉得其实看去哪里，例如说去美国东岸的学校去看，因为名校都在那边，比较密集。如果去看的话，我觉得有五天到六天看学校是够的。因为但是呢，我想强调有一点不同的是，不要去走马观花，在学校照个照片，或者说去看看这个楼，我到这里了，谁谁谁在这里待过就可以了，而是应该去深入了解这个学校的历史文化。其实如果可以提前预约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些这个课堂的情况。 哦，可以预约吗？有的是大学都可以预约吗？ 大学是这样子，如果说他学校里面会派出代表来，他做一个完整的导览介绍的话，那是叫深度的介绍，跟你去照相只是看建筑物看风景是不一样，包括学校的历史，他的课程，他杰出的这些表现，他的研究校友，还有他整个学校的这个架构。最重要一点，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学校他们在找什么样性的个性或特质的学生，他会给你一些 inside information， 就是内幕的一些比较靠近你真正想知道的消息。他告诉你我们学校是欢迎哪一类型的学生申请比较大的机会进来，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你跟这学校 admission officer 叫招生官，或者学校里面这个招生代表，或学校里面做行政工作人员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对这个学生日后申请学校可以拿到第一手最重要的资料。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然这样做起来比较费力一些，但是我们觉得带给孩子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有请郭校长这边会安排我们的学生过去看学校，然后而且我们会把郭校长这样的一个课程对孩子入学规划之前申请学校之前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设想，一个出国留学之前要做的一个心理准备，还有一个知识方面的语言能力方面的各方面，包括郭校长刚刚说到的三观、孩子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准备，在游学这几天的过程当中，结合白天看到学校的特点，我们会把我们的特色的一个给孩子们的讲解穿到整个这几天当中，这样让孩子有个更深刻的先看后想，想了以后再看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游学跟留学的不同，然后也谈到了游学什么样的游学叫做好游学。但是呢，真正决定孩子要出国了，家长都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嘛，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就是想的是这个将来出去以后究竟怎么样能够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会不会出去以后孩子慢慢变大，正好也是青春期的开始或者尾声，开始越来越不服管，因为中国的家长很喜欢管孩子， 对， 而不是说放任你去有自由一个驰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教育理念的不一样，也说不上谁更好谁更不好，但是呢就是真是放走了，这确实有点担心。那么在出国之后怎么去跟孩子沟通，两位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柴校长，其实你孩子在外面，你现在是怎么沟通的？一天一个电话吗？ 一天一个电话我做不到，但是其实我希望的是家长能够做到在固定的时间和孩子有一个视频，不管他跟你说不说话，不管他跟你说几句话， 都让他知道你在他身边，你在关心他，你在爱护他。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因为时差，我也确实做不到每天固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有一个见面，但是我会给他发微信发短信，或者发一些我的一些想法，对某件事情的判断，或者看到他的朋友圈我会及时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的点赞，或者说看到他朋友圈有什么不合适的消息，我会马上微信告诉他，不要他回复，我不一定要求他一定要回复，但是我告诉他，他扫一眼我知道在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概念了。久而久之，我女儿现在对我永远都是有最好的事情和最不好的事情第一个告诉的依然还是我，有任何不好决断的事情的时候，他最早的最听话的也还是我，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建立一个信任关爱的一个关系非常重要。 那这个信任关系你觉得是在出国之后培养出来的呢，还是在国内其实你已经早把这个铺垫好了？ 在国内我有关注，但是其实出国之后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个误导，就是孩子出去了送到国外去上学去了，就我管不了了，那我就不要管了。其实越是这个时候，不管在出国之前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孩子一旦出国就家长就应该更加增进跟孩子的交流，去其实包括去多看孩子几次，去了以后会全身心的陪孩子，哪怕两个小时，孩子都会觉得妈妈爸爸是爱我的，妈妈爸爸是关心我的。他越出国要的反倒是那份爱和内心的一个力量给他的一个培植和一个呵护。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郭校长可能见的家长会更多，然后这个学生跟家长的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多。有没有必要就是在出国之前，因为可能现在开始想，那真正到出国也怎么着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那么这样的一年的时间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培养期？如果要是在这个时候出国之前培养的话，有没有必要像刚才我们柴校长说到的，就是要有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培植？ 的确出国以后啊，在物理上的距离拉开了，通常物理上距离也同等于心理上的距离啊，这是一个常态的现象，就是两个隔得越远就心理感觉越疏远，所以等于学生要跨一个太平洋到了美国去念书，在这个之前先把你要除去很多你对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感情，因为这个会慢慢慢慢会随着时间会去消耗掉的。当他心里在寂寞的时候，他不安的时候找不到你，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压力能够适度的宣泄出来，而是觉得慢慢觉得有点被孤立的感觉，这时候其他的力量可能会去影响这个孩子做下一步的决定。所以作为一个父母来讲，叨叨念念是孩子的确是不喜欢的，重点不是叨念，是叨念的内容孩子听不进去。其实语言这件事情不是父母讲孩子听，应该是讲一个有智慧的人讲一个比较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或观念的人去听。父母要讲的让孩子听，那你的能量场要大于你的孩子，这个能量可以转换成知识尝试生活经验啊，你对这个工作的这个看法，对学习的理解看法。所以跟孩子沟通在于先在一个你的平台是理解他，而不是指责他。父母常常就是恨铁不成钢，那对我来讲，你恨铁怎么会成钢，我就认为是你要爱铁，铁才会成钢，足够的爱能弥补语言上的不足。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说真的讲不下去，你只要告诉孩子说你真的很想他，你觉得他好好，以他为荣，说妈妈觉得你很棒，其实这些语言会有安定孩子情绪的作用，而不要一味的在追寻他成绩的好坏啊，就是永远话题都绕着成绩，你今天考几分啦，成绩拿什么样了， 吃没吃啊，吃的好不好啊，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啊，就好像这些都是一些套路的东西，我好像从小也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些询问的，我就会很不耐烦。 我觉得切入点可以从孩子感兴趣的一个电视剧、一个游戏做起。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反对孩子去看电视剧去打游戏，但是你不了解他你走不进去，你走进去他以后你才能去规劝他去引导他。 其实真的很简单，比如说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母亲跟我沟通，她就是从球鞋，因为我很喜欢篮球鞋，那会儿从各种各样的牌子的耐克、阿迪、锐步，然后等等彪马等等这样的一些牌子篮球鞋，他去了解，了解以后跟我聊篮球鞋，我就觉得跟我的母亲之间是没有隔阂的。那女孩那边可能就是聊一些韩国的明星、大陆的明星，对吧？这样的一些唱歌的歌手，或者一些国外的一些歌手，那可能从这一点上来讲，甚至聊聊明星的八卦，可能都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的沟通， 对吧？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刚才郭校长谈到的其中有一个要点，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强调一下，就是作为家长一定要比孩子强大。 这个强大体现了很多方面，有一种是性格上的强大，你要能够扛得住事儿；另外一种就是知识上的强大，你一定要多学习，然后能够去引领孩子，而不是觉得看到东家这儿好，哦，你要向东家这儿学，西家那儿好，哦，要向西家那儿学，这个反而会对孩子未来造成影响，因为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主线，这个孩子的培养过程是什么样子的，你希望他成什么样，你希望他成为东家的老李，还是成为西家的老王，还是成为东家老李跟西家老王的结合，那都不是你。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充实自己，那这点是很关键的一点。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真正出国了，那出国以后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了，这那怎么办？ 你说出现的问题就学业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交友的问题，找工作的问题，是吧？ 对，很复杂，咱们可以挑一两样您觉得最要紧的可以跟我们一下聊一聊。 我想父母大家很担心的孩子的这个学业，另外就是情绪跟健康和人际关系，是吧？这两个在一般是家庭比较会担忧的这个重点。那但是对一个学生毕业以后你找不到工作呢，你能够找到工作留在美国呢，或者你就当海归就回来了，这是后续的一个衍生出来一个关切的一个重点。那大部分的家长第一个就关心孩子的学业够不够好不好，可是我觉得孩子家长要跟孩子谈学业这个话题，你必须要做一点功课，你先把美国的学校学分给分数的这个制度先了解清楚，他们不一定是按照分数来给，他是 ABCD， 他可能是前10%，前面的1/4，前半段他们比较大的区分，甚至某些小孩小学的学校他们是不给成绩的，他只有 pass 跟 non-pass， 就是过关了或者没有过，意思他们要把这个学习能够把它延伸开来，不要死抓住成绩不放。很多的学习看老师的评语，他是跟这个学习孩子个性很好，外向，很容易沟通，很有礼貌啊，对事情有好奇心，未必这些就反映到直接的分数上面，但是孩子在学习上是乐观的，是进取的，是容易沟通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出学习上的压力，通常是因为语文程度不好，所以造成学习成绩的低落，在我看来语文成绩不好，语言不好，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因为在心理上面内心不够强大，比较容易产生怀疑自己或者自卑啊的情绪。那你一旦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你跟人沟通的时候，你气场就不存在了，你眼神也不存在，声音也开始变得嗫嚅胆小，就是 mumbling， 就是嗫嚅，就在自己口里在含那个石头说话一样，不谦不楚。那这样子别人不理解你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就懒得去理你了，跟你沟通，你又觉得他不喜欢你，一个恶性循环下来，好了，沟通不良，产生一个自我的封闭的状态，所以父母要帮助孩子，其实当助成绩变好之前，先帮助他情绪变好，也就是帮助他人际关系能够跨出去，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帮助这些移民的学生，留学来的学生，很多时候要做一些前置作业，在心理上，在人际关系上，在口语沟通上先帮他跨出这一步，所以当一个学生情绪跟人际关系好的时候，课业有压力，他会找得到帮忙的人，老师、助教啊、同学、学长啊，或一个付钱你请一个学生啊 ，private tutor 就是给你上一对一的家教，你也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当你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事情都是阻力， 对， 是这样子。 对，谈到了这个以后，就谈到我们究竟出国以后是不是要留一些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方便在一旦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直接扑上去，能够帮助孩子。陈校长，你孩子出国的时候就留没留后手？但是没跟孩子说过啊，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是我留在那儿的一颗钉子，那将来孩子有什么问题，我直接找他能够找得到。 我会有，但是呢其实孩子在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有登记，会有爸爸妈妈的电话，也会有监护人的电话，也会有紧急联系人，至少有两个人的电话要留下，然后之后呢我会告诉孩子报警的电话是什么，社区这边警察的电话怎么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当地安防警卫的电话怎么拨打。 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比如说我还要在当地找自己的朋友然后去做一个看护，因为你知道很多家长啊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他们选择学校的原因有时候很有意思，是因为比如说我的朋友，我的前同事，我的家里某一个亲戚在这个城市，所以我要让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个城市的学校，不管这个学校是不是我能够上到的最好的学校或者是最适合孩子的学校，这个都不管， 有人能看着就行。那么这样的选择是否是一个理智或者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不认同这个选择是理智和好的。因为首先呢，孩子是来上学，那么你只要你要了解法规法纪、校规校纪，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然后你有监护人，去跟监护人联系，如果家人在，当然是跟家里人联系是最紧密的。如果家人不在，那就是学校和监护人。当地有朋友，大家是其实从心理上有一个安慰和放心，但是朋友也有朋友自己的家庭，我不建议孩子去打扰朋友的家庭，那么朋友也不能起到教育你的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对， 所以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所以你就这么想吧，你如果你现在生活在北京，孩子在北京上学，你会不会把你的孩子放到你的同事家去？ 不会， 或让你的孩子随时去你的同事家？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除非你的工作已经忙到了根本不可能去照顾家庭，而且是家里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照顾家庭的时候，那你想想你的同事会不会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画一个问号。但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最后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如果要让孩子出国的话，从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的大学本科毕业，大概是有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给孩子准备多少钱合适？ 在美国，如果你是读一年私立的学校，包括住宿，包括你的这个饮食的话，一般的在大学大概是从6万到7万之间哈，就私立大学美元是。公立学校的话，可能在学费上面跟生活费大概再减掉2万左右，大概可能就是4万到5万块钱是读大公立的学校。那你读公立的私立的高中，包括吃跟住的这个学校里面收费的话，也大概是从6万到7万之间。那也有学校高费到8万的美元也有。这些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州，他们生活的这个消费成本来决定。所以说，在这个物价比较高的区域的话，相对会不会更高？但是整个大学系统来讲，公立学校学费一直都是比私立学校的学费要来的便宜。但是最美国最好的前20名的学校，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大学。所以对这些学生来讲，心里都要想清楚：你要读最好的学校，你可能不是加州的居民啊，或者你美国的居民，所以你要付一个外国学生的费用。那这费用可能就是6万多到7万美金一年的。 而且在选学校的时候也不要唯大城市论，因为我之前跟几个美国的私立的高中的校长聊天，一个是 Deerfield， 一个是 Gordon， 这两所这私立学校的校长聊天，他们的学校都是在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然后远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去培养孩子，他们说这样可以让孩子能够更快乐的成长。所以呢也不要唯大城市论，反而这种小城市或者是相对近郊的地方，一是安全性上表会更好一些，第二孩子能够更专注于学习，而不是会被城市，你进了大城市里面那眼花缭乱，可能就会被影响，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郭校长跟柴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继续传授这样的一个出国留学的经验。辛苦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1258